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 今日2024年7月29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奥运月啦，而家系铺天盖地嘅奥运资料，奥运资讯。 唔 fucking care 啊？ 有花生炒嘅，不过唔关我，唔系我哋嘅花生。咁讲咗啲新闻先啦。首先就系副报，就系、是、小圆奶嚟子就过世啦。就揀一个就大雄，1979年之后到2004年嘅大雄， 即系上 第二代啦，即系佢唔系第一代噶啦，大雄系咁就而家咁我咧就即系得翻大山文代就系唯一个第二世代嘅叮当阵容里面唯一一个仲在生嘅声优，其实都过我记错，野村道子过世啦，立碧和也都过世啦，咁即系得翻佢啫而家。最初以为系大山会早过世翻嚟，结果就系小圆奶离子走咗。咁、小圆奶离子除咗大雄之外，其实佢最代表的角色就系沙漠里面嘅阿多洛斯， 仲有呢个柯纳，高纳的未来世界嗰个柯纳， 系啦，佢系嗰一代嘅，即系叫做咩？70年代佢系好有，除咗大雄70年代咧，除咗大雄之外咧，佢系好专配一啲所谓嘅性感女声嘅，亦都杨华系好活跃嘅，佢越中意杨华系嘅，所以比一般动画系比较少，但系真系叫好老扮声优啦。佢系跟住通常咧配咗啲正，通常正太系声优咧都系配啲性感嘅声都好擅长。好啦，咁另一单新闻咧就比佢就比较早啲嘅，就真系其实好后生嘅，就青木哲朗。呢个动画师咧就曾经拍过《魔法阵都市》同埋《圣米加勒学院漂流记》嘅作画监督。咁就呢个消息就由麻宫奇亚报道嘅，因为佢系麻宫奇亚嘅同专门学校嘅同级生。少数地叫做。一般人会知道，即系会一般如果稍微熟悉动画界人就会听知道佢嘅名咯。同埋就好典型就系咩咧？饮得太多酒，即系好似老佢好似话系之前已经系中过风噶啦，咁又而家就肝硬化就走咗啦。咁好啦，另一单就系病养啫。咁就原田哲章就因为身体不适，所以咧就暂时休息。咁同一角色咧就全部暂时会搵人替住先，咁希望佢冇事啦。因为佢老人家都唔年轻噶啦。好啦，新作消息，一贯地女主角身加乜乜乜乜就喺度动画，咁今次就又系学院少女番，咁学乐团少女番啊，摇滚乐事熟女的嗜好，2025年公开。咁 首先呢部系漫画改编啦，漫画嘅作者系松凤凰嗰个作者福田萌。咁呢部漫画本身咧都系嗰种玩落差嗰种玩法，即系有啲似爆炒饼有嗰种，即系佢入边嗰个系熟女高中，唔系 即系嗰啲千金小姐学校里面 吓。虽然佢本人就唔系名门正宗啦，不过总之入咗去啦，咁啊，所以佢要隐藏佢中意摇滚乐呢样嗜好，咁啊要扮到大小姐嗰啲形象啊嘛，系咁样玩个反差嘅作品嚟嘅，咁佢系动画化啦。 亦都是我一贯讲法啦。总之女子高声有女子吸乜嘢都可以做动画嘅，尤其是摇滚乐咧，系基本就每隔几年就有一套爆出嚟噶啦。即系由当年轻音开落到而家，迈高啊 ，Benji 咁样，总之系一路 keep住系叫做有人气嘅。咁呢套多跟住就 Boss 啦，咁而家又整多套，又可以趁呢条水有食就顺食噶啦。 我觉得唔系咁回事，不过算啦。 跟住就是真正報道嚟嘅，咁就係漫画版嘅其中一个漫画版嘅约少女嘅作画监作画画漫画嘅猫水母啊，你佢拉奇判咗啦，就逃4700万， 判囚10个月，缓刑3年，再罚1100万 yen。嗱，佢本来嗰、那个要交嘅都要补翻先啊，然后另外额外再罚咗1100万啦。咁啊，我唔知点解又见到啲报道又系搞乱错，执行犹豫呢四粒字，我觉得已经比缓刑呢个字容易理解咗，点解都仲会有人搞错啊？执行犹豫咯，都叫做讲到明就系、是，即系日文啊，日文呢方面已经系比中文缓刑呢两个字容易理解咗好多，唔知点解仲会有人搞错。三年缓刑嘅意思系3年之内唔犯罪嘅话，就唔使执行前面嗰个10个月嘅监禁，系咁嘅意思。 即系其实等于唔使坐啊。 基本上等于唔使坐，除非你话咧佢又再逃税过。 至于罚嘅钱系罚得好系好金，因为佢本身除咗呕翻达4700万之外，仲要罚多即系成5800万。 好，我调翻转讲就系你交得5000万税嘅话咧，罚多即系1000万就唔系真系好金嘅。 好金嘅， 即系 叫做佢俾得起嘅。至于点有即系我喺我嘅 Discord 有人问点解出版社唔帮佢报税？喂，大佬啊，首先。出版社同埋漫画家嘅关系就咩？卖稿同卖稿关系， 呢个契约关系嚟嘅。 系啦，即系纯粹就咩？ 嗱，我画编稿，你买咗个编稿，你攞去出版，跟住我分翻钱俾你，就咁简单关系。同声优事务所或者艺人事务所唔同，艺人事务所就咩啊？ 嗰个系出粮嚟噶嘛，大佬 系出粮。艺人事务所就系咩？就系、是、所艺人所有嘅收入都要经事务所接。事务所即系事务所嘅嘅钱接，喂，咁所有收入都经我度，我梗系帮佢报啊。但系漫画家唔关系噶， 佢哋有雇佣关系嚟啊嘛。漫画家系冇雇佣关系噶，你搞清楚样嘢啊。 系啊，自由职嚟噶，基本上叫做同声优好似一样，但系事实差好远。即系所以点解出版社唔帮识埋漫画家报税就系关我咩事啫，大佬啊？喂，如果好似严美老师咁样，我同时系租书房、小学馆咁几本漫画。咁我点帮佢报税啊？ 虽然系有听过责任编辑会帮漫画家报税嘅，但系呢啲系个别情况，唔可以当通例嘅。 但系绝对佛系唔睬你嘅，你自己谂掂佢。尤其是漫画家咁多外快，你知噶啦，漫画家得闲帮佢接下呢个 job， 接下嗰个 job。 咁啊，仲有一单法庭裁决嘅，咁啊，我哋都讲咗几次噶啦。之前 Spartoon 嗰度个威胁案啊，咁啊都判咗啦。咁啊，佢嗰度系缓刑5年啊，即系。我唔知佢要判咁长嘅缓刑啦，本总之佢要判都系缓刑就冇事啦，咁啊算事啦，我哋都睇咗好几次啦，咁啊冇嘢啊，好啦， 好啦，跟住一单就系、是、传说中嘅小新名店伊昂Yokkado春日部店就11月20日闭店，依间铺头咧喺小白骨小新里面咧就经常出现嘅，阿小新成日去嘅，佢屋企人。 佢哋屋企人要去亲超市或百货公司都喺嗰度噶嘛？ 咁冇办法啦，你出入部嗰头，即系我去，因为我系经过出入部嗰头，其实都几乡下嘅。即系你唔好以为佢奇玉苑，以为系几大都市，其实坚系乡下嗰只嚟嘅。 喺奇玉苑都系算乡下嚟嘅，出入部其实 乡下超乡下嘅，系由嗰啲附近搵搵层高过三层楼，高过三层嘅楼都难搵嘅地方嚟嘅。乡下都好紧要嘅，我去过，所以咧。有一间百货店对佢嚟讲咧，就真系好紧要，叫做咩？好高级噶啦。咁而家闭店冇办法啦，即系依年头。咁、好啦，依、这个礼拜最动画嘅动漫界最大大事啦，咁就喺美国动漫展啦，圣地亚哥动漫展喺之前咧，依、这个礼拜啱好上咗啦，《死侍和狼人》上咗3日就全球4.32亿美元，就打破咗R 指定嘅最高收入纪录。亦都系 Marvel 超级英雄电影里面史上排第6嘅票房，好夸张嘅。咁就我只睇咗啦，第一日睇晒我只第一日系睇咗首映嘅香港。咁就真系爆晒场，而且全程拍烂手掌嘅。至于呢套嘢就要长嚟讲就唔，因为阿梅人冇睇过就唔讲啦，唔可以浪费时间。 我又唔会睇嘅，你可以随便。 唔系咯，你唔系Marvel迷。 咁啊，死侍有关嘅，仲有间小新闻啦吓。咁啊，佢哋为咗宣传个电影啊，整咗个呢个 Xbox 手势。最初公布嘅系 Deadpool 版，跟住后屘咁个龙版都出埋。嗰、那个特点就系加咗佢哋两个个 pat pat， 佢哋个好性感嘅 pat pat。 嗱，死侍。 不过咧，呢个就冇得卖嘅，抽奖品嚟嘅。如果唔系嘅话，应该我有几个 friend 都话想，如果系卖嘅话，佢会想卖嘅。 系啊，尤其是 如果 Xbox 嘅话就。Xbox 手势通 ，Xbox 手势够有信心嘅佢 ，PS 5就算啦。咁动漫展咧就宣布咗，首先就系 Fantastic Four 就宣布咗重启，咁就新选角就公布咗啦。然后重点就系因为征服者康个演员俾人拉 kill 咗，咁咧复仇者五个剧本就全部改晒，就改新名就复仇者五，唔知亦做末日啊 ，Doomsday 啊， 末日博士 系啦。咁佢大反翻末日博士咧，就卒于就揾翻 RDJ。攞不张啲砖啊，就翻嚟做，咁佢除开面具，一全场轰动。我哋睇到哇，因为早两日其实流传紧啲消息就系会揾 RDJ 去做末日博士噶啦。咁而家真系揾到，咁大家就全场轰动啦，就佢全场百百 view， 咁成个我个 Facebook 同埋 Twitter 都洗晒版嘅。但系咧，佢呢个系2025、2026年噶啦，至于2027年咧就冇改名嘅，就系、是、依然系Secret War 秘密战争。好啦， 咁啊，跟住游戏， 游戏先嘅游戏啦。严格嚟讲，其实系游戏日剧化，咁咧就终于有第一条 trailer 啦，《人中之龙》Amazon Prime。咁咧重点就系锦山章系边个做咧？何来贤人。大家睇完嘅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妖又系何来贤人。 咁好正常嘅、啊、 喎。即系去到就咩？最初你话捉来良真，大家就我睇下先啦。跟住因为何来贤，妖咪又系嗰啲咩？即系 JoJo 第四部嗰啲个货色。即系揾嚟揾去就嗰批人，同埋睇完一个就系、是、之前都仲喺度拗，话啲人仲攞住张相，即系竹内良真影张健身相，就话哇呢件好劲啊！跟住一睇完 trailer 就哇乜瘦成咁啊，瘦成两个码、啊， 人龙八里面癌症末期嘅龙生都大只过你、啊。 嗯， 即系去到大家就突然间本来个期待仲有观望态度，惊突然间就一夜打沉咗，咁就祝佢好运啦。所以我觉得呢套嘢唔点机会高达八成。 嗯、 又是Amazon Prime Netflix 而家咧都仲或者有可能搏一搏 Amazon 就算够数啦。 我觉得有少少偏见，不过踢出怀先讲啦，即系虽然我只系话唔敢打包单咋，冇话睇好佢啊咁啊。 高达八成扑街，咁就两成。 嗯啊，咁啊，跟住嗰个就我都唔知道第几次报佢延期嘅新闻啦。呢个《浩劫杀阵二》又再延期，咁啊，之前系九月啦嘛，而家要延到11月21日先发售。 咁困难啊嘛。 佢就话系要收笔，咁啊之前延嗰几日系因为战争啦，咁而家呢次就系最后要收笔，即系我谂紧呢个 Elden Ring 都已经出完嘅，都出个 DLC 出咗咁耐咯，你仲要备啊？都等咗咁耐咯，唔争咗两个月啦吓，又你又唔系争，你又唔系等佢开饭咁样， 做佢咯 吓，咁啊好啦，咁啊真系等开饭嗰个系呢个 美国演员工会 突然间发现噶。之前冇遇过冇成，突然间就突发罢工。 其实依单嘢其实大应该咁讲，预咗佢会有行动，但系估唔到突然间早晚噶。 早晚会有噶啦，反正因为隔篱倾完仲要大成功咁滞啊嘛。 因为其实系而家美国公司嗰班美国閪公司咧，个个谂住搵 AI， 即系叫做咩？搵 AI 系悭钱啊嘛，炒晒啲人用 AI 啊嘛。咁如果我黐紧线噶，屌你要我训练个 AI， 然后等训练完之后就炒咗我坐咗傻啦。兼职兼罢工 啊！呢方面咧，虽然系呢个电视广播演艺联合会啦，但系主要系讲入边嘅声优部分啦，因为系为游戏做嘅，除咗少数会做 motion cap 之类嘅，大部分都系其实系试紧配音，佢哋同个游戏公司嗰啲去倾佢哋嘅约啦，咁啊又系关 AI 问题度啦，咁其他嘢都已经好三制噶啦，但系就喺 AI 呢边又倾唔掂。咁喺声优呢边咧，又比演员再麻烦啲，因为咧理论上就算最少现在而言啦，你要揾个人 keep 完啲嘢啊，攞晒资料，就算佢系专为你去做都好啦，即系专为你去 keep 资料啊，然后去训练 AI 都好啦。现阶段要整到同个本人好相似，而且任你点，仲点可以任你点啊嘅 AI 咧嘅影像啊，其实好困难嘅。所以佢只系一个模模糊糊、隐隐约约，好似有咁样嘅问题存在嘅问题嚟嘅。但系去到声优就完全唔同啦，因为现阶段咧系短到 Microsoft 最黐筋嗰个，我印象中系可以15秒嘅声音就已经足够模仿出同你有八成甚至九成字嘅声噶啦。而家系 AI 喺声音方面发展已经去到呢个地步啦。咁就唔系若干年后先模模糊糊、隐隐约约有咁嘅问题，系现在呢一刻已经发生紧嘅问题。直至我哋睇翻隔篱啊，之前演艺嗰边啊，其实最终系冇喺呢方面达成咗工会要求嗰个条件噶。但系因为都唔系真系即时好迫切嘅问题，所以佢哋依然选择就其他嘢都收科啊，咁啊收咁其他嘢都 OK 啦，咁啊收咁啊收工。咁但系声优呢边咧就几难收下嘅。就因为如果喺呢方面你一样嘅话咧，真系可以听日就同你讲你唔使嚟噶啦。系讲紧你随时都可以一个训练好嘅 AI 就可以将之前都发生过几单噶啦。咁系咪真你都唔知啦？据说都仲有啲嘢都嚟诈骗啊，成个啲嘢噶嘛。咁呃得吓人嘅咯，咁就系而家声音 AI 上面已经系咁嘅程度。咁真系听日可以同你讲你唔使嚟翻工噶咯。所以佢哋倾嘅话咧就会难好多嘅。到底要点收科，真系睇佢哋两边点角力嘅啫。佢哋冇得退噶，其实调翻转讲就系、是。 所以而家就系、是，依样嘢即系祝佢好运啦。因为我都帮唔，都冇咩可以帮到佢手嘅呢啲嘢，好老实 check。 咁啊，调翻转喺企喺厂商立场嚟讲，即系做 game 嗰啲厂商立场嚟讲，就系、是、你哋唔做，我咪搵个第二个做咯。甚至你哋唔做啊嘛，我哋搵 AI 做咯。 啊，又是美国抢不落都系啊。 你要明白一样嘢，绝大部分嘅情况下，绝大部分我讲紧，你把声除咗极少数真系声线好独特嘅人之外咧，你把声揾个第二个人配都可以嘅。 啊，同埋就系、是，屌悭钱啫嘛，最紧要就系演技算够数啦，最紧要唔使钱，唔使钱嘅话，我唔谂就演技啊，或者几棒读好都好。 咁啊，未至于唔使钱嘅，你揾 AI 搞，你都要 AI 都要为人搞噶，即系。 咪就系、是，大佬平好乸多嘛。演技算够数啦，依咁嘅嘢，本人先讲啫嘛。 是不是真的便宜很多就要看啦。如果你是基层升优的话其实没什么分别的。没什么太大分别。你都是找个人来做。因为这一刻都始终是做不到那个老总讲两句就搞。你用 AI 调一样是要其实你一样是要找个人影的。不过变成某个人变成不是不可替代了。以前就会说哦没了这个人去配这个角色那你的声音就没灵魂了。或者是续集啊那些东西你要换的话可能会有些制造。但现在不是我试探找个人帮我搞已经得了。那个人的收费未必便宜得过声优的其实尤其是底层那些。即是你那些好大牌那些你找些超大牌的来搞他们的声经理人公司如果你试下用 AI 调成一模一样现在这一刻都好啦他一样可以告人到你甩裤现在一样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你说是不是真的好悭到钱呢未必的。现在这一刻啦最少。咁啊呢两边一定要有一边缩㗎啦。咁啊睇边边缩㗎啦老老实讲。两边都好难缩㗎老老实实。睇点囉。因为调返转如果你因为工会而缩咗嘅话呢全世界就得美国系咁样的情况。咁你估下呢个世界会唔会有其他地方嚟外包啦佢哋要面对㗎咁样。就算啦 ,ok, 我美国唔得嘅我咪搵其他地方。甚至如果全世界都唔得嘅佢咪真系搵 AI 嚟搞囉。到时就一班IT 狗或者做 tech 嘅人去做 CEO 做嘅嘢就有机会会出现咁嘅状况啊。 射咗嗱呢样呢就叫所谓叫射来声优啦。而家已经比优少听到嘅日本但早十廿几年前呢其实几流行嘅就係咩呢啲游啲游戏公司配格斗游戏嘅时候喺间公司里面执搵几个员工嚟配音。呢所谓就叫射来声优。 发现当年嗰啲声即係嗰啲八 bit 声你。 即係AO咁嘅声音啦。 即係有语音已经算叻嗰啲即係你梗係冇所谓啦。呢、這个就唔应该唔会啫。咁啊睇一睇点啦。即係我呢个问题都几大问题搵机会真係可以攞嚟讲讲嘅。即係各种方面应用嗰阵时。不过呢个新闻就唔像唔讲咁多啦都讲到好长啦。 係啦。好啦，跟住又系裁员事件。 咁啊，游戏公司都唔见得好啦，即系我哋都讲到有啲烦厌啊，老老实实。但系讲啲人哋又冇理由唔讲晒咁啊。咁啊，呢个 HB 嗰边就再裁员，佢之前已经裁过噶啦。今次咧就甚至有机会会成就佢下边有一个子公司专门做发行嘅。呢档嘢系卖 game 噶嘛，但系佢都有帮某啲细厂，主要系独立游戏啦，去做发行嘅，甚至有机会成个接埋重组，冇嘢啦。呢个年代，即系你做 game， 你以为好好赚咩？即系所以我啱啱个问题，我先会见到，我都唔知帮边变好。系补充翻少少，啱啱讲工会嗰边谈判嘅主要都系超大嘅厂商嚟嘅，就唔系而家讲嗰啲独立制作啊嗰类嘢啊咁样啦。 跟住啫， 都系游戏开发，咁啊轮到我哋北方邻国，我哋好耐之前都讲咗好多次啊，虽然冇正正经经讲次专题啦，又系咁啊呢个大陆入边咧，系所有游戏都视为一种出版物，系需要版号嘅。咁而家咧就终于突然间也许未必唔知系咩事，政策急转弯，系喺一年前左右啦。都仲系讲紧， 连 game 出唔到 吓，固然有啦。呢、這个好似系冇废期间啊，系连版号都唔开啊嘛。再之前就话咩佢咩电子精神鸦片啊、电子毒品啊、乜乜七，系咁打压噶嘛。仲我记得仲有单系大幅度打压。总之应该近呢几年都系以打压为主啊，那个风潮都系。咁我哋当年都有睇到啦。咁啊，而家突然间因为不准啦，直接就系唔使备案就即刻可以。测试啫，而呢个政策本身都要做个测试。虽然佢一测试就喺广东省做测试，基本上就等于系一定会行噶啦。点解呢？如果你真系做研发嗰种测试咧，系唔会喺广州省搞嘅，因为喺中国学做 game 2.5 个区域，最大一个喺深圳，因为基本上搞 IT 都系喺深圳噶啦。搞啲科技啊嗰类嘢都喺深圳噶啦。其次上海，其实就系北上广深啊，定系讲嗰个废话咁快啫，咁就系噶啦。即系游戏嘅话，尤其是喺上海会比较多，深圳都好多嘅。即系咁嘅情况之下，你直接喺广州搞，即系基本上就等于一定会实行噶啦。不过呢个只系游戏测试，唔需要备案，因为之前就系讲紧 乜都要备案。 包括测试都要备案，因为有啲游戏用测试嘅名义，实际上去出， 回避咗你要避审嘅问题，就系避审有几大问题。我唔记得新闻定专题，我都觉得好难多次啊。作为受害者之一，即系咁啊，而家叫做系一收再收嘅政策入边，又再放翻少少。之前收嗰个啊，放翻收咗一步，又放翻半步啦。而家如果佢系测试正常，真系最终系搞嘅话咧，就会再放翻，再放宽翻到去再之前嘅情况，即系正式出嚟就要俾版号。如果系测试嘅就唔使。我觉得可能佢系佢，因为佢最终佢目标唔系因为想连测试都要搞你，而系有啲人借测试为名，即系回避为实啊嘛。咁样就系你真测试就俾你过，你系用呢个测试为名去搞嘅话咧，我就救救你。因为佢大可以用其他行政方法去令你唔敢咁样做嘅，可能系咁样啦吓。因为我之前都好似年零两年之前有提过啦，嗰啲审查嗰啲系有业界嘅人入咗去，咁可能系咁样，佢比较熟。你要明白，外行管外行咧，都未系最地狱嘅地方，最地狱嘅地方咧系有内鬼做大老豆，帮佢哋啲外行去管理内行。即系而家好明显就系咁样嘅正常情况，呢个政策好明显就系咁嘅情况之下诞生出嚟嘅。咁啊，自求多福啦。反正而家喺中国做开发游戏嘅都冚得烂噶啦，全世界都冚得烂，不过你中国特别冚得烂咁解啫。即系咁啊，唔好唔紧要啦，即系佢哋都预谂咗啦。咁啊， 跟住有一单 都系北方邻国嘅， 北方嗰啲骑呢料嚟嘅，我觉得系。 即系我哋之前都讲好几次噶啦，即系啲要着和服会俾人如何那样，即系由驱赶、拘留到当尽除衫。或报全部都有，咁呢次咧就其实系荒谬啫，个程度反而话反程度冇咁高嘅，其实咁啊就大陆搞到啲漫展啊嗰啲嘢啦，其实大陆好娇多嘅，咁我知我哋香港都有，阵间我哋阵间再讲，咁佢就有cosplay 嚟投资嘅 cosplay 啦，咁入到去，咁啊俾在场嘅保安喺门口度拦住咗，然后驱赶咗佢走，咁其实最荒谬嘅地方系佢宣称嘅理因就系话。哦，大会唔俾你着和服，其实佢唔讲大会，就系话我呢个会场唔俾，我就系呢个会场摊位你唔俾，咁其实系冇咁荒谬嘅，即系动漫展唔俾 cosplay 动漫角色，咩嚟嘅？咁啊，好明显就系嗰啲假传圣旨咯，即系我唔信个主办当局会主动地唔俾 cosplay 嘅人着和服，我唔系，我绝对唔相信，肯定就系有人讲，因为等于我哋喺九展嗰阵时候都会有噶。大会有大会嘅规则，九展有九展嘅规则噶嘛，你要同时遵守呢两个噶嘛，咁系咁多嘅啫，咁有啲人误传咗啦吓，即系呢个我谂，即系祖国嘅同好们系冇咁低 B 嘅， 难讲，唔敢讲，我真系，我从唔好低估啲人嘅愚蠢。 好啦，咁啊，到本地消息啦，咁啊上个礼拜冇讲啊，咁啊两个夹埋一齐啊。 咁就书展同漫展，咁书展我就去咗嘅，先讲书展先啦。咁我就去咗一楼，去咗一号馆啫。咁就系咁打个转，系少人咗噶，即系但系我亦都唔觉得少人好紧要嘅。星期六之后可能星期六啦。 即以我所知，虽然我冇去啊，以我所知系少，但系网上好多人影嘅相系特登搞出嚟，有啲系拣啲冇乜人到嘅时间啦，有啲系拣嗰啲你就算系往年都系。泼水都冇人到嘅位啊，书展好大噶嘛，有啲场馆咧系冇人到噶嘛， 系噶啦，咁多年都系噶啦，最旺年， 年年都系咁样啊，其实即系 你影嗰啲乜鬼咩外国文化馆嗰区嗰堆馆摆喺度拍乌蝇噶嘛，从来冇人行啊嘛，嗰度一定静噶、 啊， 你试下有嗰个你走去三通商啊嗰堆人，或者你系楼上书店，咪话系乐文田园嗰啲一样爆棚噶、啊，人逼到黐线。 所以要澄清一下啦，对你讲。 咁我就去咗啦。咁今年咧系少人咗嘅，依系真嘅，但系冇出面讲咁严重。亦事实上亦都之后亦都公布咗，其实咧小生亦都冇出面讲咁夸张，系静嘅。因为今年就冇咗夜市，冇夜书市啦，十点钟收工啦。咁咧就其实系真系稳少咗啲嘅，但系唔会嘅。我真系重新点就系冇形容得咁夸张。啲政治书预咗系冇嘅，咁你都估到啊！讲真，呢个年头，其实虽然政以前书展点解咁旺咧？政治书系一个好重要因素嚟嘅，呢样嘢唔系呢样系真嘅。好多政治就嗰啲政治明星喺啲时候鸡搵钱嘅出去，个只影相啊签名咁样，咁你将呢堆嘢冚晒咯，咁一定静咗噶。 值得翻啲。而香港除咗政治明星出书会有人买之外，唔通你期待嗰啲咩年轻作家咩？香港有 Q 年轻作家咩？咁结果咪剩晒咯。 仲有啲外国参选商啦，包括邓北霞与台湾啊，嗰边今年系零参选啊嘛，又系。 严格唔知算唔算系咧？因为其实我睇嗰啲，我因为我唔系好识分嗰啲系咪台。 系零参选，不过系自从冇费打后都系零参选噶啦，即系冇费就因为冇费啦。咁打后咧就系因为 就唔嚟啦， 大家明白吧？依个理由啦。咁仲有啲唔系政治，但系牵涉相关的嗰条红线，真系 set 到好厚，即系贸发局嗰条红线真系 set 到好厚，所以 你莫名其妙嘅书都唔知点解佢要抽起嘅，拗晒头嘅，系好多人都话喂唔系嘛，普通小说嚟啫，莫名其妙。但系咁有句你叫做抽起，咁咪抽起咯。 惊咩镬啊嘛，所以咪零咗勿有咯，即系你。抽多咗书，抽多咗几本、十本、八本、一百几廿本都好，都唔会因为咁而丢官噶嘛。但系如果有一本上边唔知边个突然间话佢有问题，而你冇去做，咁你随时听日就俾人炒鸠咗你噶咯。呢啲零咗笔又一定发生噶啦，我哋 咧。咁照做，但系应该咁样就系惯噶啦，你应该都要唔惯你，即系嗰个你唉，即系想讲嗱，咁我今提顺便讲埋啦。私人嘅就系今年其实以我哋买书，我买书多，买书系多过旧年嘅，因为旧年唔系旧年系冇买啊，即前年啦，买书系多咗嘅，即系至少咧，你其实虽然话就冇台湾书店嚟，但系因为佢啲网上啲流上书局咧系会入大陆书入台湾书噶嘛，咁其实就影响就唔算太大嘅，你搵台湾书一样搵一大堆，呢个唔系太大嘅。咁啲大书店，我觉得大书店好静咗咯，因为大书店摆喺度档多啲，今年都档少咗。 嗯， 好啦，咁动漫展方面，最重要就系阿东云海嚟咗咯，东云海大人，东云老师嚟到，好多人为咗睇东云老师特登入场嘅，依个系重点。咁除咗呢样嘢之外，我又记唔到咩重点，因为动漫展我年年都唔去，好老实嘅。 咁啊，几样啦，首先就上咗新闻嘅某个智障，好似系真白卡嚟啊！打人即系有晒片有 啊，系流马车使乜头啊？系啊，流马屌大佬， 唔想开佢名。 佢老兄获新鲜获金，前一排先衰飞啦，细路女俾拉咗，而家出翻嚟又嚟个。 啊，我记得佢系真白卡嚟噶嘛？ 系白卡噶，攞白卡噶，系坚抽系攞咗面四金牌噶。我心谂你点呢咁？你竟然搵人塔住佢啊嘛，大佬！你俾放由嗰个放癫咗出嚟，周街站点算啊？ 即 系攞白卡黐紧线人。 等佢俾人打嗰个冇唔抵啦，即系做一单咧，我觉得都系两个都系抵死嘅。一个咧就系、是、我谂大家应该系见过噶啦，嗰三位 cosplay 呢个纳粹德军，仲要 cosplay 得唔多次，有一个 cosplay 希特拉添啦吓。 黐人线啲 啊！咁啊，然后某个不唔好某个开名啦，唔紧要。Channel C 咧就影相嗰阵时咧，唔知系佢想逗佢去出现佢想要嘅相啊，定佢纯粹玩心戏啊？佢就举纳粹手势，对面亦都回应翻啦，即系对面举个咁嘅手势，你去影咧就系、是、记者嘅范围。但系如果你本人去做嘅话咧，首先喺道德操守上面系有啲问题嘅，咁样去吊人啊！咁 挑引佢咯， 系啊。其次就系你都系你做先嘅，即系虽然香港就唔犯法嘅，德国犯法先讲啊。问题就几多啦，咁啊，好难得地，崔老师今次竟然肯道歉，因为其实佢之前舐过唔少嘢咧，都系唔道歉噶，执执搏唔多，各当冇回事就算噶啦。咁啊，今次可能真系少得太劲啦，咁啊，佢又道咗歉嘅，咁啊，即系点样唔认紧乜嘢咁啊。算啦，系呢啲 才多四个字，才多恩怨。 咁啊，然后俾人哋影嗰个对象都赖咗嘢嘅，佢系被拒绝入场嘅。咁我抵捻死啦！其实我唔系好熟佢哋啊，虽然佢哋几中意扮熟嘅，嗰啲自来熟嘅人嚟嘅，属于嗰种战争交啊。我唔知点形容嗰啲，成往年都见佢哋噶啦。不过往年佢哋着普通军装啊，嗰啲嘢。对嘛，佢系嗰啲好中意惹人注目嘅人啦。今年最终搞到俾人拒绝入场。嗱，搞清楚，我唔肯定到底佢拒绝入场系因为佢 cosplay 纳粹德军，系因为佢冇登记啊。因为今年我哋先前有提过几次啊，举行之前，果不其然就月平如潮，俾人屌到开花啦。讲翻个之前个情况啦，就系、是、之前 cosplay paradise 咧系一个通行证嚟嘅，简单讲就系你。只要登記咗個 cosplay 就可以免費入場，兼且係行優先通道嘅。 虽然佢唔系开除就入得去啦。咁但系而家咧就系、是、变成就系一个会场，专门一个户外会场。之前都有嘅，咁但系今年虽然变大咗，但系个调翻转就变成你只可以喺入边活动。咁你就算变大都冇用噶啦，其实。咁 其实我觉得好，其实我系好嘅，因为你真系俾周围走影相，其实几麻烦嘅。我觉得呢样嘢系， 我觉得唔系咁好，即系 唔系讲紧 Comic-Con 会场 ，Comic-Con 都唔俾周围走啦，大佬。 俾你喺会场入边，其实其他地方我哋都行噶。 咪即系周围走，但系唔俾周围影相啊嘛。你唔通你就唔通你喺人哋排紧队排身所地方影 cosplay 相咩？唔俾啊嘛。 而家就系讲紧你连喺度行行企企都唔俾。 哦，咁就窄细啲喎。 所以咪即刻成个气氛咪跌晒镬咯。之前其中一个好玩嘅地方，即系喺先就香港个动漫展都冇嘢好睇，大家都知噶嘛。少数仲有啲嘢睇下嘅地方，就系啲客行喺四围都有嘅 cosplay， 可以去望下佢，唔一定要影相噶嘛。你最多咪哦，嗰边唔影得相嘅，我哋举个俾个摄影区俾你，咁你个摄影区就喺佢老母咁远。而嗰个所谓嘅摄影区咧，第一要登记，要俾钱，钱就唔系重点嚟嘅，即系廿蚊甚至八十蚊，cosplay 廿蚊，我记得系廿蚊啊，呢、这个摄影八十蚊，咁都唔系大钱嚟嘅。调翻转讲，你入动漫节入边都要三十几、四十蚊咯，或者四十几蚊咯。问题就系第一限时限刻，第二限数目，好似一千个，每一小时只俾一千人入。咁我知道个会场系 size 有限度，所以你可能要有啲人潮管制，但系个数目就会令到好多人入唔晒，有人因为申请唔到个名额入唔到去，咁啊。而入面就亦都冇咗之前嗰种大家各具山头一个落地灯，成个摄影棚搬咗入去咁滞。咁因为佢哋唔俾摄影棚嗰啲嘢，咁亦都执行得几严格下嘅。咁一望到你想企图整个支架落地就屌，甚至你揸住个架入场都唔俾嘅。咁啊好正常啦，你揸住个架入场唔通攞嚟挑弹挑咩？你梗系谂住咁样做啦。咁啊，不过根据去咗嘅 cosplayer 讲，就系五步一公，三步一哨，一楼上二楼要 check 一次，二楼上三楼 check 一次，总之就系要搞到嗰边冇人去为止。即、就、系、是、我觉得佢个态度真系咁，虽然唔系冇人去，有嘅，仲有唔少嘅，咁啊，但系反应真系非常地差咯。之前都已经预咗会有个问题啦，会唔会系今次一届就系咁，定系下届都系咁变成常态咧？如果变成常态嘅话，都几大镬下嘅。咁啊，重点系重要系而家冇咗九展个同人展，基本上系得翻动漫节呢九噶啦。咁再冇，可能真系要变翻当年咯，好多好多年前，廿年啦都有咯。嗰阵时咪有独立嘅 cosplay 嘅活动嘅。而家可能要变成咁咯，因为你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同人字一齐搞啦。OK， 我唔影 cosplay， 唔睇 cosplay， 唔 cosplay， 就咁入去睇唔知乜嘢都好啦。你嗰啲好似有两个 AV 女友嚟咗啊嘛，或者仲有个 VTuber 嚟咗啊嘛。所谓嚟咗系大家明啦，系荧幕上面见到啫。咁都好啦，我哋你入场啊嘛。我觉得有一个今年有个新嘅非常反智嘅措施，我真系唔知边个谂出嚟啊！唔通又系零速搞出嚟咧？即系咩事咧？现场不设售票，我谂紧啲黐线啊！即系嗱，佢又唔系唔俾售票，佢系有实体票嘅，但系佢喺现场就冇嘅，现场就只有游客用嘅售票区。我唔知个思路点样谂出嚟嘅，搞到好似大陆嗰啲咁啊！即系大陆有啲地方系讲紧你冇 app 嘅话咧，系连巴士都搭唔 Q 到噶。即系之前我哋唔会讲啦，但系可能你都有睇新闻有睇过啦。现场就只有货游客用嘅，可能佢哋预你哦，你外来游客未必有我哋呢个 app， 但系我哋本地人都系为咗入动漫场而入要用你个 app 啦。如果要用的话，有咩分别啊？我唔明噶。如果你要买飞嘅话咧？你要去最近嘅便利店，嗱，我唔肯定喺楼下嗰个仲喺咪度，同埋佢卖唔卖飞啊？但如果冇嘅话咧，你要翻到湾仔站。如果你事前唔知道，亦都冇装 app 或者唔想装 app 之类，咁你就要行入嚟，又行翻出去，行翻去湾仔站嗰边买，或者湾仔沿途嗰啲便利店啦。即系戆鸠加三级，边个谂出嚟？即系攞出嚟打啦，大佬！即系。你排队冇少到㗎喎，你排队要排㗎喎。虽然就今年好似又少咗人，好似啦，我听返嚟啫，喂。 咁呢啲措施真係 one band trend 嚟。咁当然大部分都係选择当场 download 佢 app， 然后当场搞。咁到底谁得啦呢啲咁嘅嘢，即係完全理解唔到。 真係好难解，我唔知係唔难，好难，唔知完全唔識讲呢个嘢。 所以有啲人就话即係下次唔搞啦，本来你动香港嘅动漫节已经唔係好吸引㗎啦。尤其是我哋啲去咗十几廿年嗰啲，即係好几年都系靠嘉宾撑㗎啦。你请就请唔到啲咩似样嘉宾啦，今年有啊东云海啦。 係啦，最意东云海。 即係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好似我咁唔睇 AV 咁，即係我完全諗唔到有咩理由入去。如果就算我仲喺香港都好啦，虽然我入去嘅理由就只有一个嘅做嘢。但係总之就系搞到成摊嘢。我唔知点讲，唔知点形容。劣评如潮，希望佢下届吸取教训，唔好再搞啲咁嘅嘢。即系 我以为叫收皮添。 咁呢啲嘢，咁啊呢啲嘢，江泽民 .jpg 咧就年年都咁讲噶啦。反正佢又唔会就捉硬冇人都唔会冇噶啦，你放心啦、啊、你。即系啊，咁啊，佐丹，咁啊系关我哋故乡问题事嘅。咁啊呢个唔系东京热。是日本熱 東京熱呢、這個他其實大家亦老司機亦作大啲大陸用語就老司機知係咩東東㗎啦。咁呢就唔係東京熱，就是、日本熱。首先就係一睇嗰個熱度就咩呢，靜岡縣佢預測啊，即係而家錄音話靜岡濱松市 41.9 度最高。左九街 42.2 度，靜岡天龍就 41.2 度，長野南信就 40.3 度。我之前新城就40度，咁撚嘢地方。跟住栃木縣左野41度，41.3，邪玉嘅紅區41.3。我睇完咗反應就係地獄，屌你老母！係連香港即係嗱，有啲人就話日本熱同香港熱唔同，依樣嘢要搞清楚嘅，就係香港熱係好辛苦，因為香港濕度高嘛，你汗散唔到嘛。但相對嚟講咧，就咩咧？因為辛苦啊。你要知道你过热的情况，你好，你好快知道你好啦，过热你就要饮水。但系日本嗰种热就咩咧？啲汗挥发得好快，你唔系好 feel 到，你唔会话好 feel 到嗰种痛苦啊！当你发现真系过热时候咧，就已经中暑噶啦，嗰种嗰系先系问题啊！ 系脱水， 脱水啊！ 因为理论上，如果你补充水分充足嘅情况下咧，其实你要温度去到好高或者湿度好高啦，先容易会中暑啊！如果你有补充足够嘅水分嘅话。咁但系如果你系就咁干煎嘅话咧，其实你好容易会脱水，跟住就脱水之后就会温度上升，跟住中暑。呢、这个礼拜日本嗰边系好 Q 多人中暑， 好似有12个人啊，好似啊， 啊又尤其是名古屋嗰边地形问题啦，即系嗰头 京都大镬啦，京都系35到37、38，哇黐紧线。去到跟住福冈37度、36度 keep 住，尤其是即系最大镬就系咩喺日本州中间嘅地形咧，系嗰内陆地区咧，系坚系热到你发神经噶。 即系我有 check 过噶，27号嗰日名古屋嗰边39度，同一日，我特登就系 check 撒哈拉沙漠最高温度38度，名古屋39度。 哇！而家睇嘅 app， 大阪市而家朝头早嘅时间咧。7点钟已经30度啦，同香港一样。我反而觉得香港会好，因为香港呢个湿度高嘅话咧，你好快就全身湿淋淋嘅话咧，你就知道就系、是、哇，真系唔乜好温热啊， 系咪？ 因为我自己经验啊，我试过就系咩7、8月喺日本系啊，你唔会特别辛苦噶，因为啲汗好快挥发咗嘛，你唔噏住身啊嘛，但系又好容易脱水啦，所以就死人就死，其实仲危险嘅，危险过香港嘅其实。香港反而印象中，香港因为中暑而咬出人命，其实印象中好少。香港人樣真的不多，但日本成日有的呢樣嘢，就係、是、呢種睇嚟即係叫做咩陷，我形容是陷阱嚟嘅，中暑陷阱啊，就係、是、唔辛苦，實質仲危險。 咁啊，即係呢個近期內都依然係呢個温度噶啦，所以如果近期會去翻鄉下嗰啲，就自己睇路啦。 好啦，有人翻鄉下㗎，因為我知，因為我識到唔少人今年係去C104噶，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你黐咗線啊！去下 commit， 咁你要去，咁我又阻止唔到嘅。 有啲人要挑战人体极限啦，咁最后啦，就我哋又系上个礼拜跟进啦。咁上个礼拜讲嘅系民间调查嚟啊嘛，咁今个礼拜官方出嚟讲说话啦。咁官方嘅调查报告咧，完全系另一样嘢，佢矛头指向咗另一样。我哋上个礼拜讲到咧，就系民间嘅调查咧，就认为系一个盗墓。抗氧化程度膜的问题来的。 咁但系如果系呢个问题嘅话咧，基本上系冇捻得救嘅。咁官方俾佢嘅问题咧，就另一个问题嚟噶，系话系个电压调整问题，即系又变翻到我哋之前讲嗰种，即系超导束光啦。根据佢表现咧，其实我唔系好相信系电压问题嘅，因为如果系调压，如果系纯粹系电压问题嘅话咧，神捻早你就应该冇问题噶啦。佢讲嘅讲法就系话系因为好细微嘅电压参数错误，咁啊长时间电压太高，即系我又唔系好信现在嘅 CPU 会因为你嘅电压高咗少少，高咗一个大家唔系好觉嘅数字，大家记住重点系呢样嘢啊，一个唔系好觉嘅数字就已经会电到你收皮，我唔系好信现代嘅 CPU 系咁咯。你话当年嗰啲超捻到黐筋嗰啲。喂，系讲紧零点几瓦，甚至成瓦咁样上嘅，嗰啲咁样电到超筋嗰啲，就话有机会出电到出事啫。我真系唔信你差个少少，因为如果差多嘅话，大家已经发现咗噶啦嘛。我唔系好信，我真系唔好信。咁但系佢官方就咁样讲啦，可能系一种冠冕堂皇啲嘅理由，或者系因为咁样先可以有得救。如果系图像问题就冇得救噶嘛，因为咁佢就话喺。而家佢哋会再出呢个新嘅包豪士，又系甩落包豪士度，即系又系甩落啲主板厂度啦。咁啊，佢话再出一个新嘅包豪士之后咧，就唔会再令到引起损坏噶啦。但系如果系之前旧嘅包豪士已经整衰咗你粒 U 嗰啲咧，唔好意思啦，救你唔到，因为呢个系不可逆嘅损坏嚟嘅。即系简单讲就系电到佢缩光，缩咗之后就冇得翻转头。呢、这个理论上系可以系事实嚟嘅，但系亦都可以为一个扩氧阀层损坏咗之后翻唔到转头。另一个重点就是再重刷一次，唔会召回，唔会回收，甚至哪怕是最早出问题嘅13、14代嘅 K 系列，即系唔锁频嘅版本啦，都好都唔系，净系哪怕限缩到落去咁样都好啦，都唔会回收。因为我上个礼拜讲到就是如果一个民间调查是事实的话呢，咁就代表住你是这两代所有的 U 都有问题，哪怕是低计佢可能会因为咁而不能够召回，太大成本啦。但如果淨係限死喺呢个 K 系列，基本上就是 i7i9 嘅超频版唔锁频版本先，嗰个极少数，虽然好贵，但是销售数字都好少，你真係忍咬咬牙回收咯，都唔係好痛㗎。其实即係我唔明佢点样諗，定係驚一开咗个先例就大家都会跟佢，定係个数其实都好大嚿，佢哋唔肯俾，定係真係面孤寒到咁嘅地步，我唔知。即係总之就係再重申一次，唔会回收。咁啊，对于会唔会延长个维修期呢，就不置可否，暂时即係有机会。咁但係不置可否其实都未必等于一回噶，咁啊，即系成件事就系、是、又系粒锅大菜咯。即系总之同讲咗同冇讲冇太大分别，除非你话我听新嘅包豪士真系可以令到佢令到新嘅 U 唔会出问题。我认为呢个可能性非常之低，因为 Intel 已经之前拱过包豪士嘅问题出嚟噶啦，拱过一嚿 baseline 出嚟，又讲过包豪士，改咗咁多次都系咁。我唔信你再改有咩用途，先唔改你改完之后你会个性能下跌几多啦，我都唔同你讲呢啲啦。所以结论就係有钱嘅 7003DX， 冇钱嘅 5003DX， 完。 最后呢就补充一下，就係、是、补充再补充嘅，就係、是、之前外国嘅炒大镬事件呢，咁我所讲咗啦，就话其实佢问题出咗 BitLocker 度，佢 BitLocker 似乎係有某个 bug， 咁呢就结果又係一开 BitLocker 就濑咗嘢。咁呢Cowstrike 咧就送$10嘅叫咖啡券，即系叫请你饮咖啡，结果俾人闹扑街，或业话佢孤鸠寒，你搞咁样大镬先得， 赔唔起啊！当嘢跌咗10%啦，已经 黐捻线，$10想假发我哋，但问题就系、是、咁你想点啫，大佬咁几百万部机，大佬唔通每人赔偿损失嘅话，破几多次产都唔得掂啊！ 即系你净系谂下啲大公司停产一日。个损失有几咁恐怖，你就知道佢赔唔捻起啦。 所以咪$10叫 同卖咖啡一样，做咩接啊佢？ 唉，算啦，有佢预咗赔唔起噶啦。咁呢个虾碌嘢，即系我都讲再重申一次啦。作为一个 Apple 用家嚟讲咧，因为 Apple 都试过濑啲咁戇鸠嘅嘢，所以我系唔会笑人嘅。 咁啊 ，OK 啦。咁我都系作为一个半个前 IT 狗，我都同一件事更新，唔好星期五更新，真系唔好星期五更新。咁样啦，好啊。 好啦，咁今个次就到此为止啦，下一集再见，拜拜。 系。